道字不清，如同钝剑伤人，绝不能胡论吞枣，得把每一个字儿都送到观众的耳朵里头才行。练基本功是一点假也掺不得的，有很多时候师傅的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的境地，总能挑出他的毛病来。但高英培并没有觉得师傅要求过分，反而深深地感受到这是师傅对自己负责任，恰恰从另一种角度体现出了师傅对自己的爱。高英培不但受到恩师的严格教育，由于他聪明伶俐，所以许多师长也都喜欢把艺术传授给他。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破镜重圆》的片段，然后再来接着聊。 父母的婚姻问题不单跟儿女有关系，而且儿女能为父母的婚姻问题起个搭桥牵线的作用。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不，你这都废话。 嗯， 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呐，你那神经病，我告诉你吧。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庭。 哦， 我们两人感情别提多好了， 好到什么程度？ 可以说形影不离。 呵。 我们虽然说分配的工作没在一个厂子里， 嗯， 但是我们两个人上班一块来，下班一块走，上班来是高高兴兴，下班来是乐乐呵呵， 嗯， 哎，不管干什么都在一块儿。 哦， 我们俩人可以说一块逛马路，一块上商场，一块逛马路，一块看电影，一块吃臭豆腐。 哎，臭豆腐 啊， 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不，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 哦哦，非得一块两人吃。 嗯， 这得有感情啊。 当然了当然了。 嗯， 后 是 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嗯， 男孩叫大虎，女孩叫小妞。 嗯， 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 是 搁在一块叫虎妞。 哦，你就弄骆驼祥子是吧？ 你才骆驼祥子了，这怎么说话啊？ 虎妞嘛。 我们生的这俩孩子叫虎妞。 嗯，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感情更好了。 是啊， 好的可以说是蜜里挑油。 你说说， 我如果一分钟看不见他， 嗯， 能给他们厂子打7次电话， 我接得过来吗？ 他要半天找不着我，马上登报寻人。 我至于吗？ 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每天晚上我回来吃这顿晚饭，我要不回家我爱人都不吃。 嗯， 就坐那儿等着我，哪怕等到半夜12点他也在那儿等着我， 饿着肚子， 感情就这么好。 哼， 他手上要扎个刺我能把他背医院去。 哎，什么我知道的吗？ 扎完了刺又得阑尾炎了。 他怎么这么寸呢？这 就是我们感情好的这样。 嗯， 哎呀，那真叫好的蜜里挑油。 好幸福生活，就是，美满的家庭啊。 是啊，好大发了。 什么叫好大发了？ 好的过了头了。 怎么了？ 后来老吵架，后来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一天到晚老吵架。 哎，吵架。 嗯， 发生矛盾了 啊？ 找找原因呢？ 找了，找着原因，琢磨怎么回事呢？也许是下雨下的，天反潮，要不就是刮风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这 也可能要闹地震。是不是？ 不像话，不像话， 反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找找啊。 找不着啊。 找不着 啊， 找不着，我给你找 啊。 这个夫妻过日子， 啊， 发生矛盾，躲不开几样。 哪几样？ 你们甭问。 嗯嗯嗯， 你们是为孩子吧？ 啊， 一个管孩子，一个不让管，容易发生矛盾。 我拦您轻谈，您这句话说的没有道理。 是， 我们可不是为了孩子。 嗯， 我们两个孩子别提多听话了，他们俩上学没费过我的事，俩孩子在学校是三好学生。 哦， 跟您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为孩子。 不是为孩子， 嗯， 不是为孩子，那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上边不顺心， 那可不是， 嗯， 那可不是， 为经济。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 嗯， 我们两口子经常为钱打架。 我们可不那样， 哎， 我们可不像你， 嗯， 我们俩人的工资都搁在我这儿，银行的存折在我兜里带着，我在我们家掌握大权。 嗯， 我有财权呢。 是， 我是我们家的财政部的部长。我就告诉您，不是为这个， 不是为这个，你们为什么？ 我们就因为比个儿比的 啊。不， 嗯， 你跟着爱人的矛盾为什么？ 为比个儿比的，就是比谁长得高、长得矮，比个儿玩比的。